讲不讲，迎着生命的大海洋，我在你圣洁的光芒向上。天上的心脏，神奇的地方，梦想圣洁的天。天上的星